好啦，好歡迎大家今日又嚟聽我講中西人民精神。咁而家呢就係講緊呢個呢，喺中國文化裏面呢，呢個佢個中心呢就係呢個道德精神同埋呢個藝術精神。咁樣呢，而家咁係咪中國就冇呢個宗教精神同埋呢個科學精神呢？咁之前都講過啦，就唔係。不過呢，佢所表現出嚟嘅形態呢就唔係西方嗰種咁樣嘅科學精神同埋宗教精神。咁而家呢，我哋上次講到嘅就係呢個道德精神同埋藝術精神呢，佢哋有個相同嘅特點，就係呢佢哋呢總係想去除呢一個主客對立，而做到一個主客融和嘅關係。這個道德精神和藝術精神呢，大家有相同的一個要求，就是希望呢去到最後的境界呢都能夠做到呢消除這個主客對立，而做到主客融和。這個而西方的科學和宗教精神呢就比較強調呢這個主客對立的。這個咁我睇返中國文化，中國文化本身咁佢點樣處理呢一個宗教呢，宗教精神呢咁樣。咁我頭先講過啦，咁中國文化呢就係以道德精神同藝術精神為主啦。咁樣佢呢嗰個處理宗教信仰嘅問題呢，佢呢就係將呢個原始嘅宗教呢嘗試呢係呢個融入入去儒家嘅道德精神裏面。中國文化嘅發展呢係咁樣咁樣上次講到呢就係話呢一個西方文化嘅發展呢就會對呢個原始宗教呢係加以排斥。但係呢、即係西方文化嗰啲哲學尤其是哲學講呢個理性，講理性嘅哲學呢就會對呢個原始宗教呢加以排斥。但係呢、中國嘅儒家呢由孔子以後一路發展落嚟呢都冇對呢個原始宗教加以排斥嘅。而係嘗試將呢個原始宗教呢融入入去呢一個儒家嘅道德精神裏面。點解中國文化裏面儒家能夠做到呢個融入原始宗教而西方就比較難做到呢？咁就係因為呢原來原始宗教都未必一樣中國人嗰個原始宗教呢一開始呢就冇呢一個神人對立嘅意識冇呢個神同人對立嘅意識冇神同人嘅對立就冇所謂呢個神同人嗰個原殊嘅分別即係呢個呢喺中國文化裏面呢原始宗教呢神同人呢係冇一個好原殊嘅區分神同人唔係一個呢個極大嘅鴻溝神唔可以係人唔可以成為神神唔可以成為人咁樣呢個呢個冇一個好非常之強原殊嘅分別咁所以喺中國嘅神話裏面呢我哋發現呢係冇呢一個神創造天地咁嘅神話亦都喺中國嘅原始宗教裏面呢冇一個原罪嘅觀念咁所以呢個呢神同人嘅對立呢係冇咁強嘅咁所以呢個喺中國文化裏面呢一個傳統嘅原始嘅宗教呢係可以融入入去呢個道德精神裏面咁而呢一種融入呢就係將原始宗教裏面嗰啲所謂天帝嗰啲咁嘅觀念呢就等同於直接呈現喺自然裏面嘅天道即係我哋中國文化即係儒家嘅講法係如何將呢個原始宗教融入入去呢個道德生活裏面呢首先呢就係呢我哋將呢個原始宗教裏面所講嗰個天帝就係等同於在這個自然中所呈現的天道而在宗教信仰裏面那個天命的觀念呢我們就將它內在化變成為我們在內在的觀念就變成天命就變成人性 或者變成孔子所講嘅仁啊啊呢、這個啊仁義禮智嗰個仁啊。咁喺呢個中國古代啊原始宗教裏面嗰個天帝，其實同基督教嘅上帝啊嘅講法同唔同呢啊？我哋睇翻啊，咁樣其實呢，如果由呢個哲學地位嚟到去講呢，啊呢、這個中國原始宗教裏面嗰個天帝同基督教嘅上帝呢，可以話係呢個呢、啊、同一個嘅道體啊，即係其實兩者相對地都好高㗎啊，中國原始宗教嘅天帝好高啦，有、啊、基督教上帝又好高啦，呢、啊這個啊就哲學地位嚟到去講呢，可以話係同一個嘅道體啊，但係分別呢就係、是呢、這個道體嘅超越性同埋內在性嗰個比重咧就唔同嘅啊啊，即係話咧啊呢、這個雖然係同一個道體啊，但係佢所講緊嘅超越性同埋內在性咧啊兩者嘅比重咧就差好遠啦啊，基督教嗰個超越性咧就強好多嘅啊呢、這個啊啊。另外仲有呢就係、是、呢、這個、啊、對待道體嘅態度呢係唔同、啊、即係呢個中國人、啊、對待呢一個天帝嗰個態度，同埋西方人、啊、對待呢、這個、啊、基督教嘅上帝嗰、啊那個態度呢係唔同嘅、啊、西方人呢就係、是、用咩態度嚟對待呢，就係、是、用呢個所謂信仰啦、祈求啦、啊、向往啦啲咁嘅態度呢嚟到去對待呢一個道體、啊、對待上帝啊，将呢个道体、啊、推向上、啊、令到呢个道体、啊、人格化、啊、即系西方人嘅方式咧，就系、是、呢、這个你信仰佢、祈求佢啊，咁嚟到去对待呢一个上帝啊，咁呢个道体咧就会将佢咧吓越推越高啊，啊令到呢个道体咧吓、啊、变成一个呢、這个上帝咧吓、啊、越嚟越人格化啊。一個超越嘅啊，呢、這個超越性好高嘅一個人格啊，咁所以呢個喺西方嘅宗教精神裏面咧，好、啊、重視呢個超越性啊，佢認為呢個道體咧係一個超越人嘅一個絕對人格精神嚟嘅啊，而人啊，我哋一般啊平凡人咧啊嘅人格咧就是、由上帝所創造。是隶属于上帝，咁所以呢就要要求上帝恩赐嘅。咁、啊、所以呢个呢就、西方基督教嗰个上帝呢係超越于人高好多㗎。啊呢、這个啊嗰、那个态度系唔同㗎、啊、人呢係要祈求上帝嘅。啊向往佢嘅呢个我哋係隶属于上帝，要上帝恩赐嘅。啊所以个超越性呢係好高㗎、啊、西方嗰个上帝。但是中國人的宗教精神呢、啊、就不是這樣講的態度不是挺同的，如何對待這個道體呢，就是要傳揚、啊、要實現、啊、傳揚和實現的態度來對待這個道體、啊啊、這樣中國人剛才講過了，我們呢將這個天帝呢、啊、將它變成一個、啊、天道、啊、或者一個天命來對它看、啊，咁所以呢個道體呢就內在化咗啊啊啊變成人性啊，呢個天命呢就即是人性啊，將佢變成人性內在化咗。咁所以呢個所謂天命係乜嘢呢喺、啊這個、啊、天命即係天所俾你嘅係乜嘢呢、啊、其實就係人嘅誠意正心啊，天所俾人嘅就係所謂親親人民而愛物啊，讚天地之化用啊，咁咧所以變成咧呢個天命咧就內在化啊啊，變成一個天人合一嘅內在嘅天命啊，咁咧人性咧啊，我哋而家正正就係要將呢種啊天命啊。實現出嚟，將呢個內在喺人裏面嘅天命咧，實現出嚟，其實就係將人性實現出嚟，啊，將呢種啊天命所俾我哋嘅，啊 內在的人性實現出來，廣佈於天下，令他實現在這個萬物萬民之中。這個就是這個中國人將這個原始宗教裏面的天道啊、天命啊內在化了，然後呢將他呢希望呢能夠實現出來那種這樣的想法，這個儒家的講法是這樣的。所以呢一切萬事萬物都是人的推因之地所以這種這看法呢跟這個西方的基督教那種宗教的看法呢就很不同了。西方的宗教呢就是要求上帝賜恩給人我們一定要信任神是至善的我們人呢是要知道自己有罪，然後呢對神呢作出懺悔要求神賜恩恩賜給我們但是中國人呢就調轉中國人的宗教的模式呢就是要推恩於外，因為中國人將這個宗教將這個道體內在化在人裏面的時候，我們就要將我們這個內在化在人裏面的道體這個天命變成人性，然後推出去萬事萬物之中，所以這個中國人是推恩於外。中國人的想法就是要信任人的人性是至善的中國人認為人呢是先是至善，人性是至善的而這個認為呢罪惡的觀念呢是由外在雜染而來的人性本來是善的罪惡是外在雜染回來那就變成跟這個西方宗教所說的人一開始要知道自己有罪要懺悔的那些說法呢是有點不同的這個所以這個呢中國古人的講法呢就是要直接率性為道自成其意自正其心即是呢我們一定呢是要將這個我們內在的一種人性呢誠意呢正心呢這個實踐出來表現出來所以這個中國人的修養是不離開這個自己的自治你說一定要由自己開始的你說所以這個總是說這個自己你說 要求自求自得自成自明自知自覺自作主宰要由自己做起的你說所以儒家所說的道德生活呢就不是好像一般人誤解這樣只是說這個倫理生活倫理生活固然很重要啦這個我們現在現代都市的問題很多時候就是因為失去了這個倫理的生活但是呢不是只是講緊倫理生活儒家講的問題呢一開始呢就是由自己做起這個儒家所講的倫理生活呢其實是要講所謂盡心知性盡心知性則知天嘛所以中國儒家就不是只是說個人內心修養即如果我們能夠盡心知性就能夠知天我們說全心養性就能夠視天所以這個呢是這個通過這個道德修養呢是有這個呢形上的達到這個形上的宗教境界這個知天是天呢正正就是一個宗教的境界所以這個中國文化呢就是這樣將這個呢宗教精神呢融攝在這個道德精神裡面樣所以這種呢盡心知性知天全心養性是天將這個道德活動這個宗教精神融攝在道德活動裏面這種這樣的境界呢就跟西方宗教那種祈禱懺悔迎接神的恩典我們看來其實都有些相似的但是西方宗教講祈禱接近神的恩典首先他要自己認為人自己有罪先認為自己呢 的能力呢是不足以赎罪，於是呢他要放弃自己才可以进入这个宗教，即是西方基督教讲原罪，一定要认自己有罪，认自己有罪，即是自己能力是赎不到罪，所以才要求神去帮忙，求神去恩赐赦免你的罪，这样才能够进入去宗教里面。但是中国的儒家讲法呢就是要反求于心，我们呢就要回去我们的人的心里面来到去反省，我们知道人性是什么，我们知道伦理是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是事物的最终价值，这个叫入道之门，这个所以呢那个方式呢就很不同了，这个所以这个儒家呢就很重视这个待人接物的这个敬礼的，待人接物呢我们要有一种诚敬，我们要有一种讲礼，那个礼很着重呢就是讲这个诚敬，诚敬其实是要讲一种尊重，这个在这个礼敬的活动里面呢我们呢就是要呢将这个人性表现出来，表现出一种道德行为，所以这个呢礼敬的活动呢就是一种道德行为，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礼敬的活动呢正正就能够这个从事到这个所谓尽心知性全心养性的活动，就能够知天使天，能够这个与天合德，在这个礼敬的活动里面呢就能达到呢这个呢宗教精神那个要求的境界。而西方的做法呢就是通过祈祷认罪，放弃自己，然后相信神，这样呢就是将这个道德建基于宗教。即是西方的活动呢它那个道德和宗教的关系呢就是道德建基于宗教，认为自己有罪，然后放弃自己，最后就归于宗教。但是儒家那个礼敬的活动呢就是融宗教于道德，将宗教呢融入去我们的道德活动里面，我们实践道德活动呢就是这个实践这个宗教的精神。咁喺呢度呢係有啲唔同㗎呢個咁呢個西方基督教着重呢好着重講呢個先知講呢個先知即係講呢啲信徒佢哋呢都能夠有一啲來自神嘅啟示嘅。基督教嗰啲先知呢佢哋呢總係會收到一啲啟示，呢啲啟示呢由神嗰度得到嘅。即係佢哋所講嘅这个那些有些即我他们知道怎么去做了这个即西方那些先知或者信徒都好了他们知道对待一件事应该怎样去做应该怎样去做，那这些指示是怎么来的呢，就是由神所启示，有些是直接由神那个启示，有些是圣经那里来之类这样，总之都是来自神的语言或神的启示。但是儒家的讲法是怎样呢，儒家怎样讲我们就怎样知道应该怎样去做呢，我们那些提示是哪里来呢，是不是神提示我们呢，这个圣经或者不是圣经，我们讲论语怎样提示我们怎样去做呢，这样其实儒家的讲法呢就是讲这个来自我们个的心我们的道德心来到指示我们，这个刚才都讲过了，这个天道天命呢只是就是内在化为人性，人性就是我们的道德心，由这个道德心来到去指示我们怎样去做，就不是呢讲话来自神的启示，是来自我们道德心的主宰，道德心的指示。所以这里儒家就还讲这个所谓戒慎，讲独知就是自己指示自己的。所以这两种精神呢同即是这个中国 的宗教精神、这个中国的道德精神和这个西方那种、就很不同、西方的道德建基于宗教、就跟中国那个用宗教与道德是不同，所以它的表现就不同、王阳明所谓、无声无臭独之时，此是乾坤万有机。这个即是独知，即是他强调呢就是独知的时候，独知呢就是这个我们自己一个人、我们反省回我们自己内在的道德心的时候、反省回我们人心中的人性的时候、这个就是无声无臭独知时、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人性呢就是这个乾坤万有机、你说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时乾坤万有机、当我们发现我们的人性、我们人心中的人性原来就是乾坤万有的基础、而不是呢另外有一个外在的上帝、所以这个呢、如果我们用儒家的观点来对待基督教的话呢、我们这个见到这个基督教、要求上帝的恩典、就好像、圆门托钵、骑驴觅驴那样、不知道最后其实、那个最后的真相其实是在人的内心、不知道其实最后原来呢是自己求诸己心、即是儒家的看法呢就认为呢去到最后应该是、看回那个真相，最后那个、那个天道本身呢就是人自己的内心、去到最后那个真相就是求诸己心。所以如果我们走去外面那里找，即好像即是用儒家的方式来看基督教，觉得呢、他们就去走了去外面找、去外面找上帝咁、就好似所謂圓門托缽啦，呢個啊騎路覓路啦，呢個啊，呢個啊，即係其實咧就方向就唔同啊，就揾唔到嘅啊呢個啊咁樣，所以呢、這個郭大師啊張太炎啊，最初佢接觸西方文化嘅時候咧，佢就話中西文化精神嘅差別咧就係依自不依他。这个即是他都其实看到这个呢、这个差别性、这个就是这个、中国呢文化呢、就是很着重呢就讲这个呢求诸己，讲自己、依自不依他、西方文化呢就比较呢、这个着重讲这个呢、超越的上帝、所以这个呢就有点不同了、张太炎之所以有这种这样的看法呢，正正就是源于、他认为中国文化呢、是一个、道德精神主宰学术文化、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就不是建基于科学、不是建基于这个自然主义、即这里就不多讲这个科学精神，即是讲这个宗教精神为主先，我们现在要讲的主要是宗教精神。即是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融涉了这个宗教精神。所以这个中国的道德精神呢就支配和主宰了后世的宗教精神。我们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呢就是这样，这个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呢一路都支配住这个宗教精神，所以这个发展是跟西方刚刚调转，西方那个宗教精神呢就一路主宰住个道德精神、这个道德是建基于宗教的、这个是不同的、孔孟、的讲法呢、就是刚才都讲过了，所谓这个尽心知性知天，全心养性是天。咁樣孔孟佢哋一個確定咗呢種思想之後呢就確立咗呢個中國文化嘅大傳統。孔孟思想裏面呢都有呢個宗教精神嘅部分。咁樣孔孟思想裏面 點樣講呢個宗教精神呢，我哋睇返呢佢哋講宗教精神嘅時候呢，好多時係點樣講呢，就係所謂呢、這個敬拜祖先啊，要崇敬呢個祖先聖言天道歷史文化啊。咁其實呢孔孟佢哋所講嘅宗教精神呢，好多時候呢就係通過呢、這個崇敬祖先聖言天道同埋以往嘅歷史文化嚟到去表現但係我哋咁樣睇嘅時候呢，就發現呢咁樣嚟到去講呢個宗教精神呢，其實正正就係由呢個道德精神透入去講宗教精神比較重嘅喺先秦嚟講其實就唔係儒家，而係呢、這個墨家。墨子講呢個天字，墨子講呢個天字咧，佢嘅宗教意識咧就比較濃厚啲嘅呢個相對地比較有宗教精神多啲嘅但係就算係墨子講嘅天字都好，佢都唔著重講祈禱嘅即係同西方嘅宗教都唔同嘅都唔著重講祈禱嘅。墨子講嘅天字只係為咗繼承呢個天字然後繼續去講呢個兼愛同非攻其實墨子想講嘅係兼愛同非攻不過呢就要為咗呢個兼愛同非攻呢搵個理由搵個源頭要講埋天字，所以呢佢都唔著重講呢個祈禱講呢個天字嘅問題。其實佢最著重講嘅呢都係講兼愛同非攻兼愛同非攻呢其實係一種道德思想嚟嘅呢個道德嘅主張嚟嘅呢個咁，所以呢個墨子嘅組織呢去到最後都唔能夠發展成為一個教會嘅，所以墨子雖然宗教意識相對地係比較強嘅先秦嚟講，但佢都唔能夠發展出呢西方基督教咁樣嘅教會嘅模式嘅呢個發展唔到呢個因為佢根本就冇呢個西方基督教嗰種咁樣嘅精神宗教精神呢個咁而後來漢朝點樣講呢個宗教呢，就係、呢個呢偉書裏面呢我哋發現呢漢朝嗰啲偉書裏面呢就講孔子呢就好神化嘅將孔子呢當作個神嚟到去講嘅咁呢種呢又係一種呢某種程度嘅宗教嘅表達方式啦呢個將孔子變成一個神而家有時都有㗎，我哋啲民間宗教裏面呢都會將孔子呢當係神咁嚟到去拜㗎呢個不過呢我哋好明顯見到啦呢、這個後世嘅儒家呢都唔係好接受漢朝呢種咁樣嘅講法呢個而道家同佛教呢中國裏面呢是相對地是比較有宗教精神嘅學派啦呢個道家呢發展出道教啦呢個佛教呢更加係呢個有一種呢個宗教嘅形式啦呢個咁樣就住呢個祈禱懺悔嚟到去講道家同埋佛家呢佢都有一啲類似向上帝祈禱咁樣嘅形態嘅道家同佛家呢都有一啲呢向呢、這個有啲祈禱咁樣嘅形態嘅活動但係問題嗰個對象呢就有啲唔同因為呢個譬如西方基督教向上帝祈禱呢個對象係上帝但係呢個道家同佛家呢嗰啲仙佛呢嘅形態呢就同上帝嘅形態呢就好唔同嘅因為嗰啲道家同佛家嗰啲神仙佛祖嗰啲咁樣嘅仙佛嘅形態呢其實呢佢哋係由人修練而形成佢哋嗰啲所謂神嗰啲咁嘅神作為對象嘅神呢其實呢係人呢慢慢修練修練得好好之後呢比平常人更加好修練得咁樣成仙成佛咁同上帝唔同咁所以呢人呢可以成仙成佛人同埋仙佛嘅分別呢 只是他们悟道的先后，有些人早些悟道成为先佛，你未曾悟道就未曾成为先佛，所以人和先佛其实就是平等的，只是这个悟道先后的分别而已，这个先佛的心性和人的心性呢其实呢是一样的，这个所以呢在先佛面前祈祷呢就不如自己走去修养悟道做功夫好过了，所以道教呢最初呢就用这个符箓咒语用来这个通鬼神，到了后来就采用道家的思想着重自己修炼，例如这个全真教这个可以说是道教的最高形态，着重自我修炼，所以发展到后来慢慢都着重讲自我修炼，就不着重这个祈祷，佛教最初的时候都着重在佛面前做忏悔要求自己舍身，但是发展到后来到禅宗的时候就全部是讲自己参悟，甚至呢可以这个呢闹这个佛祖添。为什么中国的宗教会这样发展呢？这些正正就是因为中国文化里面这个道德精神灌注主宰到去这个宗教精神里面而表现出来，所以就跟西方基督教对上帝只是得崇拜歌颂，你不可以闹他的，不可以闹上帝，只有神才可以赦罪，不可以由神自己修炼而去这个人成为神的，所以这个讲法呢是西方和中国呢是相当不同的，这个好啦，咁样呢我哋今日呢就讲到呢度，下次呢就会由呢、这个艺术精神同科学精神呢嗰度开始讲，好啦，多谢各位。